债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观点，令你看得高，望得远。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 诶，我成日都食咖喱饭。 喂，咖喱饭又 cheap， 又周围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确实无话，有多选择，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晒香港多元化社会。 万变不离其宗，但我想问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饭，你有冇食过？政治咖喱饭。 食过。 啊？ 食过。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论、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饭。香港不会有难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饭你实有赚吗？ 不是，其实是政治咖喱饭吃了不用你中联办。好了，今天大家再讲一次，就不是开创节目。好，今天 是捞数 夺命咖喱敲你的头。咁咧就主要我哋就系讲政客与酒啊， 喺官场政坛里面饮酒嘅人有冇归边？ 嗱，我觉得香 港冇文化，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有 归边嘅。 嗱，我哋就系可以咁分嘅，其实香港嘅政治活动咧有几个中心嘅，反而佢哋嘅饮饮食食咧，我哋如果美国佬叫做 Power Restaurant， 通常就同酒有关嘅。咁香港嘅 Power Restaurant 系乜嘢咧？第一 Hong Kong Club， 入唔到 Hong Kong Club 嗰啲其實就唔算係權力核心， 即係流流地啦。 即係話未做特首之前嘅六八九咧，根本就入唔到權力核心嘅。包括嗰啲劉炳章啊、陳茂波啊，係入唔到 Hong Kong Club 嘅。 即係傳統精英嘅。 因為入 Hong Kong Club， 即係你要去呢啲 Power Restaurant 成為嗰個會員咧，你要一個資深嘅會員推薦 interview， 唔係有錢得㗎。咁好啦，就分 school 啦，所謂。咁另外個 school 係咩呢？就去咗隔離嘅 China Club 啦。 China Club 係。 咁 China Club 裏面咧，就你都知啦，就喺舊中國銀行大廈啦。咁佢有間意大利餐廳嘅，其實咁嗰啲酒都 OK 嗰度。嗰間意大利餐廳。 同埋食食嘢都唔貴嘅，應該。 唔貴。咁咧，但係就上邊 China Club 咧就麻麻地嘅，冇得食嘢。但係就勝在咩咧？就好似鄧永昌搞嘅嘛嗰陣時。 係。 咁就佢最值錢就係嗰扎中國現代油畫嘅 collection。是真跡嚟嘅， 我放咗自己啲 collection 喺嗰度， 百幾年嗰啲黃廣義啊，嗰啲 pop art 啊嗰陣，咁但係咧畫就得，食物酒就麻麻地，咁就但係咧就叫做另起爐灶啦。當時喺九十年代，咁咧第二個 power restaurant 就係馬會山光道會所，馬會嘅山光道會所，第一就係睇下你有冇 patron room， 嗱唔係攞馬牌啊，嗰啲係最 cheap 噶啦，嗰啲有冇 patron room。行政長官是有 patron room 的，咁你個 patron room 睇賽馬咧，朗下朗下嗰陣時咧，隔離咧就係匯豐大班啦。咁咧你一行出去睇終點， 嗰班人啦， 睇終點咧，雖然都係大家人一間房， 但係望出去， 但係望出去嗰個露台嗰個位咧，就望到隔離左右嘅， 就知道究竟你自己係咩人啦。 私人 design 就喺嗰度啦，咁樣 咩人啦？ 咁你入到去 patron room 嘅話咧，就當然就有翻咁上下啦。咁因為馬會嘅大董啦， 係大董，大董先有啦。大董都唔係用錢買到啦，完全。 包括有啲唔賽馬嘅做到大董嘅，而家呢個就係九七之後嘅轉變啦。以前就係你點都要養下馬賽下馬。扭騰騰瓜瓜騰騰同賽馬嘅活動有關，而家你睇泛巡禮攤邊度有冇？泛巡禮攤 馬有馬有幾多隻腳？佢都未知 喎。而家越嚟越馬會墮落係咩咧？成為一個政治酬庸嘅地方啊！香港唔單止局長係政治酬庸 ，even 連馬會大董都係政治酬庸。呢下先撲街啊！咁跟住咧就你話佢咁馬會同 Hong Kong Club 會唔會有好嘢咧？咁樣個 wine list 裏邊嗱，我自己去得多咧就係佢一入到去通常在 Garden Lounge 啦，如果食晏晝飯，咁就地下嗰層咧有叫 Club Bar 嘅，嗰度嘅 Whisky 嘅 list 咧好 complete 嘅其實。 O、okay, K， 相當齊， 原來 Whisky 得啊。 係啦，咁再落地下咧有個打保齡球嘅地方嘅，咁嗱以前係用人手執樽嘅嗰度。 即係唔係個機， 有個穿住白色衫、黑色褲嘅人幫你執樽，而家冇啦，而家。咁咧就嗰度就係即係 casual 啲嘅，casual 啲嘅。咁但係我覺得 club bar 咧就好多因為始終佢係英國佬 style 所以就唔係 serve 好多好個 wine list 裏邊唔係紅酒為主，係威士忌為主，仲要係蘇格蘭嘅 single malt whisky， 即係純麥威士忌為主。咁咧就 每年咧，佢哋都會要求嗰啲譬如你做咗馬會嘅 voting member 啊，或者大董啊咁樣咧，咁佢都會有紅酒咧去做一個即係禮物送翻俾你嘅。係。咁我自己即係知道啦，或者有人轉送俾我嗰啲咧，都係唔係話一啲好高級嘅酒莊，係澳紐酒莊為主嘅。 近呢十年都見到 係啊， 係澳紐， 即係大 size 嘅係。 馬會都係㗎，馬會都佢都係送 澳紐酒莊 都係都唔係啲好名貴嘅酒莊。 唔係好名貴嘅酒莊， 但 OK 好人 啊 ，OK 嗱個 choice 好嘅喎，識揀嘅喎。第二個盒好靚嘅喎， 係 似雪茄盒嘅喎真係。即係你話一般嚟講，好多人就做紅酒嘅木盒冇乜要求。 佢哋做得好靚㗎。 係啦，但係嗰啲即係作為一個 gift 嘅紅酒咧，佢譬如聖誕節送俾你啊嗰啲咧。咁咧嗰個酒嘅木盒咧就做得好靚， 即係個桃木盒嗰啲，你話幾正真係？ 嗰啲好多做酒具嗰啲都特登同馬會有合作㗎，譬如Riedel 咁樣做奧地利酒杯，佢馬會特別做咗款俾馬會。 呢啲就係以前英國佬嘅遺風啦。所謂品味就唔係在於你用幾多少錢，有啲地方係用錢都買唔到， 堆唔到出嚟嘅。 譬如康康級，譬如一啲以前啊。就算你話遊艇會咁樣，喺呢個唐波洲嗰個叫咩？ 淺水灣入邊。 淺水灣嗰個？ 唔係 深水 定係深水灣坐船？ 深水灣坐船過去 係啊，唐波洲嗰個係。 嗰個遊艇會 有艇會叫做。 佢嗱佢兩個嘅喺個香港仔嗰度，兩個嘅一個就俾錢搞得掂嘅，大陸佬多嘅，一個就係真係鬼佬。 深水灣遊艇 有皇家遊艇會， 一個就係鬼佬嘅唐波洲東嗰個叫做有兩個。 香港仔嗰個就叫做深水灣遊艇會啦。 佢隔住嘅，黐住隔離。 我知你唔係講呢個。 黐住隔離嘅， 係嘛？ 一個就大陸佬俾錢就得噶啦。咁所以我就話咧，你如果係政府啊嘅飯宴啊，即係你如果係請人喺 China Club 咧，就即係嗰啲就阻佬啦。 嗯， 係咪？一般嚟講，如果傾嘢，就算係 casual lunch， 就喺 Hong Kong Club。因為政府以前其實走過去吃完飯然後走上去很方便的，但是現在搬到金鐘之後呢就轉了，就變了呢，所以為何整間 Shanghai Tan 在這個不是 Shanghai Tan 不在那裡，金鐘就會選擇去酒店，即是上去上面 是 的，那個 Marriott Marriott 那間酒店了，所以你大家都知道了，酒店的 wine list 呢其實真的 value for money 的，就是零， 是 冇錯， 係 mark up 得好緊要嘅，其實 四倍就最簡單啦，呢個 都唔會有好嘢。 你唔知好地嚟咯，知就唔會再遠。 同埋你揀最平嘅酒，其實係最品品。 即係當然係啦，個 margin 就係越大嗰啲嚟啦。所以我就話去酒店去嗰啲高檔西餐廳就千祈唔好揀最平嗰啲酒。 冇錯，一定係 mark up 得好勁。 你只能夠叫最貴。 即係 house wine 一定係 mark up 得好勁。 如果你講即係 value for money 嚟講，你寧願叫最貴嗰支真係。係 啊， 係咪原本嗰支酒可能 let's say 5000蚊都好啦。他不敢 double 給你，但如果那支酒原本是50元，他夠膽死 mark 200元。 你還有很多時貴的酒大家認識嘛，便宜的支酒多數都不認識嘛。 你 去那些五星酒店，你叫 Dom Perignon 香檳王，他可能收你4000元，你買到千多即係加埋，咁但係如果你去 order 一支 house wine， 你可能收你六嚿水一支，咁嗰支嘢可能是100元咁樣。 所以我哋頭先問有冇分咧，係有分嘅。如果你話係以親中或者中聯辦為主體嗰啲咧，當然就唔會飲紅酒啊，或者係呢啲 dessert wine 嘅呢啲啦。佢哋冇 dessert wine 呢個 concept， 係由頭到尾都係飲白酒嘅， 係 中國白酒， 茅台啊，白老窖嗰啲。 傳統左派即係搞宴會嘅地方都轉咗。我記得我僆仔做記者嘅時候咧，就全部去曬北角。 哦，不過有間酒樓 解放區， 係啦，就專係做嗰啲國慶酒宴啊嗰啲。 國慶酒宴啦，所有左派開會又喺嗰度啊，搞啲什麼宴會又喺嗰度。 橋觀大廈對面啊嘛， 唔記得邊嘅，即係好似係喺新都城附近。 係曾經啊，國慶嘅嗰啲地區社團嘅活動都喺嗰度。 係啊，每年即係一到即係國慶嗰個零兩個月，就每次都會去十次八次噶啦，嗰啲地方係。咁就而家好似就轉曬地方，轉曬去第二度食嘅咯，見到好似都去曬酒店都係。 喂，大佬，而家當家作主啦嘛， 係啦， 而家威啦嘛，仲同你踎喺嗰啲咁樣嘅 英國人得，點解中國人唔得？所以轉曬英國人嘅地方。 但係我覺得我嘅經驗就咁樣嘅，去中式嘅宴會，無論係嗰啲嘅官方嘅宴會好乜都好啦，千祈唔好飲紅酒， 領嘢， 領嘢嘅機會90% 咁大鑊， 渣嘅紅酒多的是， 我哋國家冇嘢多，渣紅酒多， 假嘅都多， 假嘅都多。 例如張咩啊？ 張咩啊？ 嗰啲都好嘅，好啲噶啦，嗰啲已經係 嚇，仲有 係好啲噶啦，係啊，有啲根本就冇嗰個名，因為根本就冇嗰個酒莊， 假酒 時裝 係啊， 冇時裝。 你連嗰啲布啫嘛。 OEM 咯，而家好多嘅 OEM， 即係 Carina 一樣。 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話咧，你飲如果真係要飲酒咧，就飲佢哋嘅中國白酒。嗱，中國白酒我唔識飲嘅，坦白講，我就係覺得佢近。第一、第二就怪味。 麻麻地啦。 係啦，即係唔係我杯茶？但係我覺得中國白酒既然啊，由頭到尾都係唔係我杯茶嘅話咧，就總唔會飲到難飲嘅，因為不嬲都係咁難飲啊。 同埋掠嘅時候都會易啲啦，冇染紅啊嘛，有攞住毛巾掠掠嘅時候，喂以前我哋翻大陸做茶委會嘅時候，有陣時靚仔做記者，啲前輩教噶嘛，第一樣拎住條手巾先，一叫你飲，咁你飲完之後就抹嘴， 抹嘴就掠出嚟。 但係我唔知係咪真係有人飲 practice 啊，但我真係咁做過。即係有次出差喺 新疆，我大佬點點啊？ 個都已經冧咗啦，啲咩種啊咩成，其實我哋去收數，個都冧曬啦。三點鐘晏咗三點鐘，我食晚飯。 我話俾你聽，呢個問題咁喺度，大家唔好淨係歸咎所有問題都係同共產黨有關，國民黨都一樣。我有一年 咧，我哋呢個中華民族都係得唔掂。 去呢個台 源遠流 灣嘅飲酒，台灣當時台灣省啊，仲有台灣省長嘅選舉嘅省議會啊， 即 係 未 廢 省， 未廢省， 宋楚瑜嘅第一任省長啊。去台灣省議會食晏晝咋，都已經要打通關。打通關你知唔知係點講啊？ 咩意思啊？ 係要逐個逐個勁， 逐個勁啊嘛！ 一台譬如坐十二個人 嗰啲， 係啊，逐個勁啊！ 坐十二個人你要飲十二 round 啊，即係 咁啊，即係即瓜咯。 咁咧就晏晝飯嚟嘅大佬啊， 咪就係咯。 跟住晏晝做好多行程嘅， 咁大鑊。 跟住去完省議會之後，大家都啤啤呼啦，已經係。咁但係咧，佢哋嗰種文化就係咁樣嘅喎。你唔飲又唔得嘅。 我試過喺珠海就係、是。 白酒金門 咁得人驚， 我上一次珠海就係、是，佢嗰啲圓台咧，直情好似即係國家元首坐嗰啲啊，廿四人嗰啲圓台， 中間盆花嗰啲， 中間盆花嗰啲， 仲要逐個敬， 逐個敬啊！雖然佢先係細細杯嗰啲，即係飲緊茅台嘅細杯仔，但係你飲十廿四杯你都死得， 除埋就過曬噶咯。 咁啊，唯獨是一個唔死得嘅，就係當時呢個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問北京，咁咧就仍然係 serve 白嘅呢個白酒茅台，咁咧就佢一個人可以飲一支。一個人飲一支冇問題，因為你都知道白葉利欽就係呢個乳酒啊，係好嚴重嘅，係即係飲開伏卡噶嘛， 係 咁所以佢飲呢個茅台就冇問題。 普京可能都受過訓練嘅，嗰啲特種部隊 可能一手指逼翻出嚟， 運功 揼翻出嚟， 係啊，手指篤一篤咁樣就逼翻走出嚟。 曬都黑帶嚟嘅大佬，先到你可以逼翻曬出嚟。 咁但係我坦白講，我覺得伏特加咧，我覺得仲好飲過中國白酒。 我都唔係好頂得順嘅茅台，即係睇乾白嗰啲。 係啊，我覺得茅台有陣膠味。我試過即係大陸嗰啲官方場合啦，佢都 serve 啲特工， 已經係真嘢嚟㗎啦。 係啊，特工茅台啦。咁但係我真係我都覺得頂唔順，即係唔欣賞啊！真係 我都 唔 係好喜歡。不過有時飲起酒上嚟好難講。兩三年前一學術交流上咗去廣州美術學院。成班教授咁，我再講咗個 talk 咯。咁啊， 美術學院你識嘅 咩？你咯，你好似 中期 係嘛？經嘅嚟個， 你仲攞睇模特兒啫係嘛？ 唔係，我想去睇攞睇模特兒，不過輪唔到我。美術學院嘅建築係請我上去講。 咁又關你咩事？ 又關你咩事先？ 關一樣嘢咧，就係關於講香港大陸灣保育啊。 哦， 即係細佬， 真係唔關你嗰事啦。 唔係關嘅，即係同我翻工無關啫。細佬就曾經即係八卦搞過下呢啲嘢嘅。 哦，搞過，原來係環保 L 嚟嘅。 唔係阻人發達啲喂。哇！死啦，飲醉酒 就買嘢。去美術學院都係溝女多，話俾你聽。 就係個靚女教授攞咗支茅台出嚟。 夜晚去邊啊？知唔知？ 翻咗嚟香港。 okay、 因為佢哋要夾住我去坐車，因為我飲曬，喺攞個杯仔度係咁飲，係咁飲，係咁飲。啊！你飲曬啊？飲剩啲，你攞埋去啦。 嗱，坦白講，如果你話講白酒，我寧願飲金門高粱， 係嘛？ 係，我覺得。茅台有陣膠味啊，唔知點解我覺得真係， 有啲人就有啲朋友就好中意，中意到咧就即係趨之若鶩，諗辦法入香港茅台會 啊。係咪一種即係上癮咧？你覺得？ 我懷疑係，咁 即係好似聞天拿水咁啊！ 係啊，懷疑係。 我覺得曾經即係影響個 neurology 嘅咯喎。 我啲朋友都好中意嘅，佢有次食飯，特登係搞一次中國白酒宴。 白酒款 其實坦白講，中國白酒配咩食物啊？ 知啊，食燒肉咯。 咪係咯， 係啦，一係啲好濃味嘅嘢， 或者食 你飲完白酒，你食乜嘢都冇味啦，係嘛？ 係啊， 係啊。 即係佢酒精濃度咁高， 佢哋又食翻啲粵菜㗎，咁佢哋話， 我覺得唔係啊，應該食川菜啊， 川菜辣 嘢、南嘢啊、雲南菜嗰啲， 南嘢京菜嗰啲咯，或者係 唔得啊，重口味先得，我覺得 好勁嗰啲啊， 好勁嗰啲啊，譬如東北菜 嗰啲啊，酸辣 係啊，酸辣麻辣嗰啲咯， 嗰啲先搞掂。 係啊， 嗰啲香港都而家都越嚟多呢啲地方啦， 多 係啊，二鍋頭、 重慶燒魚啊， 燒魚或者係食。 坦白講，我就如果你問我白酒真的要揀咧，我就寧願飲咩咧？就係飲呢個二鍋頭。 二鍋頭， cheap紅星二鍋頭。 嗯， 即係你又唔會有揀 嗰只扁樽， 我知道細樽綠色， 細樽綠色米嗰只，好似我記得喺北京嗰陣時咧， 兩蚊 嘅 喎， 五蚊定咩？ 咁貴， 最 cheap 嗰陣時係最 cheap 嘅白酒。 咁但係要天氣凍嘅時候， 天氣凍，我有一次就係咩咧？喺王府井大街落雪。走去王府井大街間東來順 哦，當時仲喺度， 係啦，就當時就同另外一個大學嘅同學喺北京相遇，就去嗰度食飯。咁就拱開嗰啲，你知嗰陣時嗰啲布簾好鬼重嘅，佢哋嗰啲，即係因為擋風啊嘛要。 係 拱開入去之後，入邊就好熱嘅， 全部呢種味 啊。係啦，全部都係嗰啲羊肉味嘅， 嗰陣羊肉酥啊， 嗰陣酥味嚟嘅。咁你唯一聞唔到酥味咩咧？就係、是、用二鍋頭懟冧自己。真係啱嘅，絕配嘅真係。 係嗰羊啊，酸咩酸羊 嘅酸嗰個羊嘅嗰種味，嗰種麻醬嗰種味，再加埋呢個紅星二鍋頭咧，一絕。嗱，我唔知而家我諗都係十零蚊嘅啫，嗰樽嘢。 唔貴嘅，好平嘅啫，好平嘅啫， 好平係啊，買最 cheap 嗰只。 最 cheap 嗰只 係啊！ 我就喺即係灣仔有啲食餃子嘅北京餃子的地方， 都係 serve 二鍋頭。 係啊，喺個收銀處嗰度，就辣二鍋頭咯。 係咪？謝飛。 但係二鍋頭有唔同嘅 packing 嘅喎。 佢就你講最平啊，最 cheap 嗰只。 係啊，有啲係瓷器樽嗰啲，唔好就係嗰啲貴。 我見到佢哋有啲即係北京老外嚟幫襯咧，一坐低就叫二鍋頭，跟住加個餃子。 嗯， 咁識食啊！ 咁就係咁啦，咁就。 唔係，因為我覺得你好貴好貴飲茅台，同好 cheap 好 cheap 飲二鍋頭冇分別嘅，真 係。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就係你驚飲假酒咯。I mean 即係 嗱，二鍋頭太 cheap 啊，冇假酒。 冇牌唔緊要啊，係啦，冇人冇緊要啊，我驚你俾啲甲醇我飲咋。 係啦，不過茅台就真係好多假酒。 好多假酒。 就算不過你就算係真 的。茅台真樽都賣到錢啦，咁啲真樽攞嚟做咩？ 係啦，咁攞嚟做。 咪相傳咧，茅台係一個地理概念嚟㗎嘛。據說就係好多，即係茅台裏邊好多人做酒。咁你入落個人入落個樽度，你都話叫 好多名噶嘛？有咩賴茅啊？ 其實我想問下 啦，呢、這個藍色嚟 噶。茅台是一個 generic 嘅 term 啦，貴州茅台。 係啊，貴州茅台。 咁即係等於我哋話波爾多紅酒一樣。Suppose 波爾多紅酒下面有很多酒莊噶嘛？ 係，冇錯，而家都係。 其實茅台係咪下面有很多酒莊生產緊貴州茅台嘅？ 係係。 咁邊一啲先至係所謂國宴啊、官方啊？ 我唔真 要去問先知， 要問阿丁樹根先知啫。 而家要打電話俾楊孫西先。 楊孫西，湯顯明 係啦。打得楊孫西、湯顯明就係大家講啊，香港有個茅台會。 哦， 咁呢個香港呢個茅台會，阿薩良兄都知道呢個其實係一個政治權力核心嚟啦，呢個係 另一個第二支飲酒隊伍。 呢個犀利啊！呢個 飲酒隊伍， 其實呢個茅台會 教授都 係 喎。 呢個茅台會有十零年歷史嘅啫。係，呢個就係一班愛國人士，就經過即係中聯辦、外交部嘅， 即係對抗呢個唐英年嘅紅酒會。 咁啊，帶佢哋上去貴州考察。 Copycat。 考察完五月考察完之後，六月翻嚟就成立咗個會啦。 咁、哦、可唔可以成立東莞天上人間會？ 數咗啦。 你講香港天上人間會？香港 香港天上人間會， 或者東莞十八式會。 喂，呢個香港茅台會，佢堅嘅喎，180幾個會員，有差唔多好似係幾十個係中幹部級以上。 駐港幹部， 駐港就 即係嗰啲張小明啊、曹怡寶啊、 李剛啊， 或者拉咗啲宋林啊嗰啲咯，可能 堅嘅喎，全部嗰啲就會員啦。咁佢就話咧，收會員就好嚴格嘅。 咁我哋可唔可以申請啊？ 你可以試下，但係你首先要問下楊孫西得唔得先。 我叫阿湯顯明嚟 comment 我咯。 佢就要全體人去確定你係對香港係有貢獻，對國家有貢獻嘅，即係唔會敗壞風紀。你麻麻地啊，你好似 唔 得， 好似馬恩國都係。 馬恩國都好似係。 佢粗口好叻噶，我聽講。 好啦，好啦，喺幾年前就成立咗個青委會最叻噶啦，生日會之後加個青委會。 哦，即係茅台會下面有個青年茅台委員會。 冇錯，青年委員會嗰個青年委員會主任邊個啊？莊家斌。 邊個？ 莊家斌咪就係成日 莊氏集團太子爺。 哦， 同阿傅明軒曾經搞埋一齊一個嘛。哦，咁都係外國勢力。傅明軒個老豆咪傅奇咯。 係啊， 石 慧 咯，咪六七年暴動嗰陣時揸住本紅寶書，跟住壓翻去羅湖橋嗰個咯。 有冇啊？收咗佢哋嘅，收咗佢哋嘅， 沒收咗佢哋。有冇收尾拱翻翻去？好似佢哋唔肯翻去啊嘛，收尾演反佢哋翻去嘅係， 係 啊， 咁呢個權力核心咧就即係每年都會搞慶祝活動啦，慶祝國慶活動一定搞噶啦，有乜理由唔搞啊？咪咁啊，全部啲即係香港即係駐港嘅高官全部都齊曬啊！但莊顯明就係、是、即係騰騰呱呱。 話時話，我覺得香港嘅高官咧其實係扮嘢，佢哋冇可能中意飲茅台， 根本就係、是、啊，我覺得。 茅台呢家嘢咧，係中國人即係、就是、typical 嘅根正苗紅嘅大陸佬咧，先至會識得欣賞嘅，真係。即係等於紅星二鍋頭一樣。如果你唔係北京地道嘅北京人咧， 你氣候都唔係飲啲嘢。 你係唔會飲紅星二鍋頭。 啱啱一定有，一定有你嘅因素。 係乜？你食物、氣候、天氣嗰種環境加埋一齊，入到去東來順嗰下就係、是、二鍋頭啦。你唔好開支立 fit 俾我。係， 都 係。係啊，冇意思嘅，真 係。所以即係呢班人。根本就是這個是一個政治團體，簡單的說就是 所有食物不是飲酒都是政治， 飲酒都是政治。喂，現在開了這麼多年都180個會員，全部都是左派人物。 Elite Club 來的這樣、這個、 他有很多的白人會、青英會、啊、那些放煙東的仔、啊、那些咯。 現在好像一個光譜放射式、 啊、所以我就說不如搞東莞十八式會會員更多。 是啊，應該個光譜呢、啊、光譜是闊過這個天上人間會 一定多過啊， 不是 他 得的， 是吧、啊、起碼第一個就是這個趙什麼鬼、啊、跟那些大陸 model成日換女朋友嗰、那個，趙世珍，趙世珍係啦，係啦，係啊， 趙世珍成個家族都可以入啊！ 哇，嗱，冤有頭債有主啊，嗱啲嘢， 家族都冇停過玩 的啊！唔係喎，話時話香港， 除咗佢個女， 如果你話真係 collector 咧，wine collector 咧，除咗阿唐英年之外咧，就係、是、唐氏集團，係 啊，鋼鐵大王， 鋼鐵大王個仔啦 ，Polo 係啦，就真係有國際有名噶啦，另外一個 係啊 ，Polo 咧就係即係。佢就真係好中意走喎，咁佢都有荷蘭水 唐建儀啊， 唐建儀，李嘉純嘅女婿啊，鄭 嘉 純，鄭嘉純女婿，鄭嘉純女婿，新世界嘅鄭嘉純嘅女婿，咁佢真係有興趣就搞酒嘅喎，同埋咧佢攞啲荷蘭水蓋堅嘅喎。嗱，頭先講啦， 即係唔係呢個教育路呢、這個籌？ 荷蘭水蓋嘅什麼議會就頒個俾你？ 法國騎士嗰啲就睇下邊個 level 啦。係啦，佢咧就係法國國家。 哦，即係香榭麗舍公大道受訓嗰只。 佢係 OK， 佢係一係要去法國，一係咧就要喺香港總領事館。 嗱，我所知咧，阿潘迪生嗰個都係堅嘅，喺法國領事館受訓，然後咧就喺禮賓府嗰度咧個法國領事嚟。 潘迪生嗰個咧，因為潘迪生嗰個係 迪神嗰個應該堅嘅。 佢咧就有幾款嘅，佢國家嘅即係勳章咧，即係法國政府嘅勳章有幾款嘅，梁朝偉都攞過嘅，嗰個係個施南生都攞過，咁佢嗰個就 電影文化 嗰、那個，咁有啲就係農業嘅，農業就最近有間牛排屋執咗間 Wilson Court。 哦， 安卓閣，佢牛排執咗，咁佢老闆就係 即係對飲食飲 食文化貢獻嘅。咁啊，咁佢又分幾款嘅喎。咁佢又有分騎士，有分軍團團長，有 officer， 有 commander 咁樣。 哇，好鬼嗱，十字軍啊， 好叻嘅呢分鐘嚟做咩啊？我嚟玩，我嚟俾個榮譽，你覺得係有貢獻啊嘛？ 而且有梯階。 林鄭月娥2015年都攞咗㗎。 佢攞咩飲食啊？ 佢唔係攞飲食，佢攞最高級嗰個其中一個 電影 officer 點啊？咩 Milvitt 之類 officer The Honor 咁咧，再高級嘅時候就係團長邊個攞到咧？李國寶 哦， 分曬噶嘛，全部人都有噶，好多 唔怪得佢偷情都係巴黎啦。 舊世界果然係最浪漫嘅地方，真係 咁浪漫嘅地方真係忍唔住唔偷啊嘛！ 你記唔記得嗰次佢俾人影到嗰個鞋有個簽有個名喺度噶嘛？ 好犀利！ 佢仲要係即係大户人家咧，所有恤衫都係訂做 訂做嘅， 有個 initial 雞 翼扣啊，所有都有噶嘛，連啲布啲呔都係訂做，側邊有個後邊有個名，所以呢啲走唔甩。 狼具 嗰陣時邊個講過咧？就話佢攞嗰啲勳章係飲飲食食先有得攞嘅咧，記唔記得？ 韓生， 韓生， 佢話啲荷蘭水果咧，唔知串邊個啊？ 串邊個啊？係啊， 要攞到啦，咁啊， 食得多咪有咯，係 啊，食得多 好，食得多唔係 韓生講嘅 係啊，係啊，話啲咁嘅豆泥荷蘭水果， 荷蘭水果係啊， 要嚟都冇乜用啦，咁樣 咁法國佬好醒嘅，我 好醒 咁啊，分封啊嘛， 喂，佢嗰啲即係騎士分封啊嘛，佢哋係覺得係俾個有個身份嘅象徵俾你，又威啲咁。攞嘅人又中意嘅， 就英國佬就難啲， 好鬼十字軍，唔係十字軍東征 feel 嘅啫。 英國人又中，咪即係我中國人對於呢啲咁嘅權力地位慾望好高， 同埋唔識嘢啊嘛，即係話頂你攞個拿靴咁樣已經無殼咁樣搞掂啦，攞翻去。 喂，好吃香㗎！你頭先提過啦， 死唔死？ 如果你做酒嘅，或者好似阿趙薇咁攞個騎士勳章翻去，哇威喎！ 佢點識分一啲啊？你原來波爾多嗰條村班嘅騎士勳章俾你， 我哋而家班得㗎， 我哋而家班㗎，你班個城寨勳章都得㗎， 係啊，我分細啲啊，諗住廚房啊 ，office 啊， 睇幾個勳章，龍津一項、龍津二項、龍津三項， 可以咁樣 有幾個 光明項， 我哋仲可以整幾個 level 出嚟。 不過傳統即係飲緊香港飲緊葡萄酒嘅人同即係都分幾批人啦，即係有批有富二代，唐英年啊、田北俊啊、林建樂成班一齊嘅時候都係飲酒噶啦，即係飲歪啦，成班都係。咁有啲就頭先提過啦，有啲就轉咗直情去玩茅台啦，入去呢啲會度咁樣。 嗱，其實玩酒莊都有嘅， 係嘛？ 即係買一個酒莊翻嚟，就問題就係好似大陸嗰啲明星咁樣做生意咧。就個商業頭腦好犀利啦，我覺得。咁但係有啲香港嘅富豪咧，都會喺紐西蘭啊、澳洲啊，擁喺酒莊。係啊，我認識嘅有啲富豪咧，佢就攞嚟咩咧？每年咧，可能好似你咁講，幾百支嘅啫。 就自己攞嚟做家 宴。就攞嚟係啦，或者係 Christmas 嗰陣時做 gift 啊。 嗯。 哦 ，OK。 係啊，攞嚟送俾人。 咁呢啲又唔同，即係呢啲係即係佢當嗰個係一個度假勝地啊，送。 佢又擺埋個酒莊攞嚟有間屋喺度自己住。 度假勝地，咁佢好 devoted 咁啊！哇，到時我退休嗰時候，我又可以周圍去啊，酒莊自己又自己。 通常佢哋都會出埋嘅 olive oil 嘅。 係啊。 哦耶，嗰塊地係啱做呢啲嘢嘅。 係啊。 有啲啊有埋農場添，有呢度呢度食埋啲冇激素雞啊嗰啲。 其實我好耐之前去澳洲咧，澳洲呢個由呢個 Sydney 咧一路去。就經過一個釀酒區嘅，其實唔知係咪 Blue Mountain 嗰度。咁咧就嗰個澳洲嘅酒莊咧，其實全部都有餐廳嘅，我覺得。係。有酒， 多數都有 配埋餐廳咁樣食嘅係。咁嗰個就真係，就算你唔中意飲酒都好啦，環境好舒服。 好舒服。 好舒服，係啊。 咁呢個就係即係休閒一面，就唔係做生意啦。基本上 大陸佬嗰啲買嗰啲酒莊好多都係冧嘅，其實係 冧緊嘅嘢嚟， 冧緊 根本就冇乜人要 嘅喺波爾多嗰啲， 即係牟利揾牟利， 其實係揾打盲毛啊，其實係揾盲毛去接咗貨啊，跟住佢知道大鑊啦。 不過法國佬好多呢啲咁嘅酒莊搞唔掂噶嘛，自己根本就冇錢 run， 係咪？可能個家族四分五裂有冇興趣？ 嗯， 可能大家低估咗 run 一個酒莊嗰個嘅心機。 係。咁而家咪要散貨咯，走啦！ 你要請好嘅 wine maker， 係 啊，嗰度全部都係錢， 全部都係錢嚟嘅，真係。 啊，呢啲又要講下政治喎，喺大陸要收水咯，冇錢就走咯。 唔係走緊資咩？好多錢跑出嚟喎， 跑錢，發覺慢啊嘛！你搞酒莊幾年先養啲酒出嚟，我不如香港炒下樓個。 所以我就話寧願學呢個 Angelababy 咁樣咯，即係其實你應該揾啲 OEM 嘅酒。 就算數啦，貼個 label 上去， 貼個 label 上去就唔好煩， 唔好煩。 跟住結幾多次分都冇所謂，每次都懟出嚟， 每次都 係啊， 攬咗二萬支，慢慢。 唔係因為大陸佢哋嗰個嘅成個消費文化咧，都係靠名人 endorsement， 特別係酒呢一個嘅即係 business 咧，佢係真係要跟嗰啲，因為佢哋可能覺得自己唔識嘅， 冇 knowledge 覺得 係啊，冇 knowledge， 所以就要跟啊。譬如啊，習近平飲過呢只甜酒。 大鑊啦！ 就大鑊。 我哋介紹咗，我哋咪冇得飲咯。 係啊，你而家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叫你去九記牛腩，咁啊大鑊噶啦。 我 哋唔使食啦。我 覺得係整蠱九記牛腩咯。 或者我哋下季再有呢個節目嘅時候，我哋揾即係喺大陸釀緊酒嘅朋友，睇下究竟大陸嘅情況係點樣。 唔係喎，我諗都值得咩嘅討論下，因為好多嘅名牌酒莊入到去咧，都一身一頸血。 係啊， 即係同啲外資入中國一樣。 有一段時間佢哋入去做合資噶嘛。 我哋就睇下嗰啲政治拉扯係點樣， 係啊，同埋大陸嘅酒嘅市場嗰個銷售啊、發行啊係點樣，相當有趣嘅。 我哋今日嘅節目差唔多，我哋下次再傾過。 好的， 好，飲杯。 Cheers。